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 在这孤独雪乡里。

北京时间的10:37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今天啊是8月28号，农历的7月初七，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听到了这首歌啊，很甜蜜，是不是？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、给你的男女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告诉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3瓶，是3种不同的口味，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呢仅售699，仅售699一套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听到了这首歌啊，来自郑钧的私奔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28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7摄氏度，东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优。早晚温差比较大，也请所有听众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别感冒了。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，也请你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好了，我们来听完这一首郑钧的《私奔》。

来自周杰伦的心情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此时啊，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有福利了，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，九九联手艾姆斯移民，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。说呀，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最佳时期呢？希腊地产开始回暖，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%，预测未来还会有上涨的潜力。近年来啊，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腊市场。在2016年，中远集团进军希腊，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电力股份。2017年，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腊，中国小米公司试水希腊市场。加之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带动啊，希腊经济将会不断的上涨。有人说啊，说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。艾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呢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迅的《看海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！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